是那么骄傲。 好，赶快回来，幸福美妙，快将我拥抱， 请你把讨厌的你甩掉， 我最温柔的爱就在出现下一秒。 好，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邢静演唱的《我爱夏日长》，关淑怡演唱的《复活》，徐怀钰带出的《我不要》。 你时光

片独白，我陪着你坠入悲哀，笑着说感慨，哭着说无奈，他走开你等待。 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爱慕，独自望着路上默默画满的记号，像是混乱当中特别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看，到处去看，代入陷阱，当真太糊涂。真心比俘虏，仿佛遭圈套，探索情爱路。

不想反驳，一颗心只想解脱。No no no， 恋上你特别容易牵挂，是幸福还是宇宙惩罚？患得患失，我担心害怕，你让爱情在别处。 需要勇气，忘记却是

喧闹。

心撞得满怀歪，为何？